什么都不想，好单纯。他只有那幻想和甜蜜的吻。 我要睡了，他该睡了。 见。我的心上埋个冷魔鬼，你爱的太美，不轻易在别人的怀里看我枯萎。一天死去一天，这爱情的分我来决，埋葬多余誓言，让真心合了眼。一天死去一天，那未来的梦我来回，死了永远的约，我陪爱沉睡。一天死去一天，这爱情的分我来决，埋葬多余誓言，让真心合了眼。死去一点，让未来的梦我来回，死了永远的缘，我陪爱沉睡。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哦，一种病。

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、oh yeah,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、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、oh yeah,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、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在街角路口对你 say hello， 你浅浅一笑那么的娇羞，飘逸的长发纤纤的玉手，还有你那清澈如水的双眸，你一悄悄地在我心里停留，我沉醉在你无尽的温柔，你温婉如玉，温静而美丽，你在我的歌声里快乐无忧，偶然邂逅了你最美丽的怀眸，你悄悄住进我的心头。 回眸的娇羞，多想牵你的手陪我一起走。在你无尽的温柔，你温婉如玉，温静而美丽，你在我的歌声里快乐无忧。偶然邂逅了你最美丽的怀眸，你悄悄住进我的心中，最让我着迷是回眸的娇羞，多想牵你的手陪我一起走。偶然邂逅了你最美丽的温柔，你悄悄住进我的心中，最让我着迷的是动人的双眸，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守候，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守候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。